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客观事实。他说中国部分城市采取的防控措施对生产生活产生一些影响，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但不同之处在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抗疫政策和措施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汪文斌强调，面对 Omicron 变种病毒，中国依然不会躺平，而是坚定推进阻击战，必将赢得胜利，亦都将会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69点，跌769点，总成交金额134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1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9点，跌6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4，跌13.2；盈富基金20.16，跌6.8；美团138.6，跌2.8；招商银行46.7，跌5.35；恒生中国企业67.58，跌2.96；阿里巴巴81.85，跌4.8；中国海洋石油10.2，跌8毫；中移动52.3，跌1.85；建设银行5.5毫半，跌0.04；友邦保险75元，跌3.2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996，瑞士法郎8.192，澳元5.629，加元6.164，新西兰元5.191，欧元8.4264。每百日元对港元6.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88。日经平均指数报26590点，跌514点。港金报1795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12美元，卖出191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温思路街。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塘的茶果岭道因为强雾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油塘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和元朗公路十八乡交汇处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石硖尾南山村南安楼、何文田爱民村新闻楼、九龙城德朗村德山楼、油塘村华堂楼、牛头角乐华南村焕华楼、长沙环宇晴轩七座、蓝田康华苑众康阁、石硖尾村美亮楼、上水彩园村彩湖楼和大埔宝湖花园 B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 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022年 DSE 因应疫情而在市场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考试时间表亦有所调整。 今年有部分科目的考试会在星期日以及公众假期举行，亦有少数考生需要在下午应考，大家记得留意准考证上的考试日期和时间。 另外，2022年 DSE 有不少科目的评核要求以及范围都精简了，令考生在学习以及准备应考时有更大弹性。 大家可以到考评局网页查阅有关科目修订后的评核大纲。 希望大家专心为 DSE 做准备，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疫苗通行证4月30日进入第二阶段，康复者可以用相关的康复或者感染的证明作疫苗通行证的用途的，都可以透过 www.evt.gov.hk 下载这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取代疫苗接种记录，进入疫苗通行证的指定处所。大家要留意，这个是由康复起计180日内有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25号嘅骚动音乐啦，系 ，Hello 波声，嗱咁呢个 weekend 呢个 weekend 充实啦，因为我哋好似听众话斋，你好勤力啊，成日睇书准备新嘅环节， 呢啲基本嘢啊，唔系其实即系唔系话啲乜，即系平时就算唔系准备新环节，我都中意睇书噶， 诶咩啊，龙虎。闷，讲慢啫嘛，中意睇。 系啊， 我哋本身中意睇嘅，我哋自己都，所以还好啦。 我记得上年我生日，阿摄都系送本， 系咯， 送本书俾我。 嗰本系咩书啊？我唔记得。 讲啲日本文化嘅，嗰啲都市传说咁样嘅。 唔系，觉得个人咧系好得意嘅，你去到呢个年纪咧，走翻转头，以前就中意玩啊，成啊，我系唔会坐定定睇书或者去睇一啲。同文化有關嘅，即係我個人係冇乜文化涵養，好明顯係，所以我從來唔會做呢啲嘢。而家係好似有啲想追求，因為呢啲好實在啊，呢啲知識上嘅嘢，以前覺得冇乜用嘅，但係而家我哋有渠道即刻用佢出嚟我哋睇完，我哋可以節目裏面講啊嘛。以前你睇完之後，我唔知喎，睇完啲歷史唔知喎，咁啊， 冇所謂咯，是但咯。 係啊，而家我哋吸收每一樣嘢都可以喺節目裏面講啊嘛。咁所以係， 所以做節目係成為一個好大嘅動力， 同埋開心嘅，係令到我哋增廣見聞啊！正所謂 拋書包咁樣。 而有一樣嘢我真係萬萬估不到咧，我最近唔止我啊，身邊有幾個朋友，因為大家有啲諗法想試下玩啦。 係。 於是乎咧，我哋去接觸咗一個領域啊，從來冇諗過。 係咩啊？ 四個字。 粤语长片， 我以为是四个字多元宇宙咁样添。 多元宇宙是已经在早几个月前已经接触了啦。 OK OK， 系啦，跟住连即系大概睇过啦嗰啲咁样。咁跟住去到而家粤语长片呢个范畴咧，即系谂都冇谂过。 好嘢喎！你细个有接触过噶？即系你细个，因为嗱，我同你差唔多年代啊 ，suppose 我哋 差唔多成一样。 系啦，争两个月，争一个月添又嘛？一个月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其实已经唔系即系粤语长片，已经系再旧一代嘅产物嚟噶啦嘛，应该系我哋爸爸妈妈嗰个年代嘅产物嚟噶啦。 系啦，我哋个年代应该都仲会见到一啲痕迹嘅， 见到嘅。 我哋起码会知道，例如如来神掌咁， 系 我哋会知道系黑白， 系 或者可能有啲已经有彩色啦后期，然之后个天嗰度有啲白色嘅线，晕晕嗰啲咁啦。我哋呢啲就是以前嘅特技啦，咁叫做。 因为以前咧凌晨嘅时候，电视机系会播粤语长片，同埋我记得我以前小学翻学咧好早起身噶，未够六点钟，即系六点钟左右就起身。我记得五点几嘅时候起身开电视咧，未做香港早晨咧，系会播粤语长片噶。 系啊，以前系好唔开心噶。因为 点解我好唔开心？ 因为唔想睇 咯。我以为你话因为要早起身。 唔系嗰时早起翻长洲，我好记得星期六我要翻长洲。 咁远噶？ 唔系啊，长洲长短洲嘅长洲啊。 哦 我以为你搞 get 添， 我以为你翻学翻长洲咁奇特，唔住长洲，但系翻学翻长洲。 我以为你想搞 get 添，原来你系认真咗， 认真咗。 所以头先我特别系强调星期六嘅长洲。 系。 咁嗰時係五點幾我就起身㗎啦。嗰時星期六返長洲最開心就係會早起身然後睇電視同埋可以食公仔麵。因為 一個配套嚟嘅。 因為我係返下晝班㗎，唯獨是星期六係要返早。咁所以我作為小朋友唔慣㗎嘛。 係你作為小朋友。 小學嘅時候係唔慣嘅。 okay, okay. 所以嗰時可以換嚟嘅一個獎勵或者一個甜頭就係、是、好啦，禮拜六朝早俾你食公仔麵啦，因為阿爸媽一定唔會俾你食嘅。 哦， 咁 明。 特別係嗰啲天氣凍凍地秋冬嘅日子， 就好正啦。 五點幾起身，跟住個天咧仲未光嘅，然後就有公仔麵食啦。咁嗰時電視台就係播緊粵語長片啦。 好嘢、啊。 所以我係唔中意嘅，因為因為細個係想睇卡通片嘅，但卡通片係未開播，好似 八點先有嘅。如果禮拜六嘅話， 禮拜六係八點啊。 Viva Club Disney 有陳偉霆哥哥Angelababy 姐姐， 所以啊，我記得嗰時係睇 Cartoon Network 叫到人哋老曬。 陳偉霆哥，喂，都咁，你諗下我哋細個佢都已經係哥哥姐姐咯。你諗下， 其實接近㗎，其實佢嗰陣時好後生㗎呀，未夠十八歲啊嗰陣時，係啊。 嗰時睇 Cartoon Network 咯，唯有係啊，睇嗰個咩 Snoopy Dog 啊。唔係喎，唔記得是但啦，係啦 ，Snoop Dogg，Snoop Dogg 睇 Snoop Dogg 細個， 因為嗰只 Snoop Dogg 咪應該係嚟自嗰套卡通片改噶嘛，但 我 唔記得嗰只 Snoop Dogg 係嘛 ，Snoop Dogg 係 Snoop Dogg，Snoop Dogg 細細個就已經睇， 係狗狗賺，係 咁嗰陣時就唔中意啊，唔係我中意睇嘅，跟住。大个一路都后屘阿妈装咗嗰啲机顶盒咧，嗰啲佢有翻啲经典台啊嘛。 哦， 我记得佢有段时间我系有同佢一齐睇嘅，夜晚喺个厅度冇乜嘢做，阿妈咧就喺度播。 系， 咁我觉得喺粤语场面对于我哋呢个年代最好玩系咩咧？就系、是、找相同呢、這个系边个嚟嘅咧？哦，原来呢个系谢贤。哦，原来呢个系胡枫，哦，原来呢个系曾江，系啦，因为呢啲其实喺我哋而家叫彩色电视，或者而家佢哋已经系叫老戏骨啦， 系啊， 但你可以睇翻以前嘅佢，跟阿妈就话嗱，呢个咪边个咯，呢个咪李香琴咯， 系啊，我都记得，仲有冯宝宝啊，嗱，冯宝宝，我阿妈同我讲，冯宝宝细个系咁嘅样噶，咁样，我先知道，哦，原来宝宝真系咁样嘅，细个咁细个已经入行噶啦， 即系你见到四哥谢贤嗰阵时行出嚟个样，你又明点解佢咁。即系可以识到咁多女仔，点解咁受欢迎？ 即系点解连霆锋都咁靓仔咧？即系个基因好啊！ 系啊，你见到你就会知道。咁跟住，其实佢哋讲嘢嗰啲通，同我哋咧，我初头啊，即系印象中，大家会觉得嗰啲你好啊， 慢啲嘅，柔啲嘅， 就好似罗家良扮李吕琦一样， 系 即系嗰啲变音好重啦、啊、咁。但系我最近再睇翻，我系睇六十年代嘅粤语长片啦、啊。 原來咧嗰啲男士講嘢個通咧，同我哋而家其實唔係真係差好遠嘅啫，即係唔會好似頭先嗰啲鼻音好重，唔係咁嘅喎，只不過用字上面唔同就緊噶啦。是讲嘢速度冇我哋而家咁快， 系系系，绝对系。 但系已经冇咁夸张嘅抑扬顿挫咯。 嗯嗯， 其实你而家听阿谢贤讲嘢，可能喺电影里边，其实嗰个通，即系你当少林足球嗰个谢贤啦， 系 球精旁精， 差唔多， 全部都系嗰几人， 差唔多。 系啦，你点同我斗咁样？ 系， 其实同以前系差唔多噶咋，即系佢冇喺以前嗰把声特别唔同，或者而家要转咗。只不过系我哋根深蒂固觉得系好似夸张啲，反而女士就明显啲嘅。女士嗰啲声佢系扁啲啦，扁身啲，同埋就真系抑扬顿挫，好似有翻种涵养嘅感觉。 嗯嗯嗯嗯，冇错冇错。 而家睇翻就会听得出原来系咁样样咯。 同埋我记得以前睇粤语长片已经觉得佢哋啲用字系几道地嘅，即系几通俗嘅，即系嗰啲梁醒波会唱噶嘛，啖翻口大雪卡咁样噶嘛，即系嗰阵时细个会觉得好有趣，因为细个唔会咁样讲嘢嘅，细个老师亦都唔会教你咁样讲嘢，但系去睇呢啲嘅时候，发现咧佢哋啲用字好通俗嘅时候，其实我细个会觉得几。啊，几得意！佢啲对白讲嘢几搞笑喎，咁样 系啊，即系佢讲嘢个用字啦，呢都冇解嘅咁。其实你真系谂翻《难兄难弟》里面可能张海怡讲嘢嗰种啦，其实佢哋都真系模仿得都几 到位， 几劲嘅。 嗯， 咁但系系咧，你可能其实细细个睇潜移默化，所以你会 get 到个浸锤咯，即系我哋会讲得出嗰啲，你都冇解，系啊，你都唔化嘅你。 但系你话你啱最近同朋友喺度即系拍呢啲研究呢啲嘅粤语长片，咁你就系咪即系最近又特登去睇翻好多咁样嘅？ 好得意噶，即系你头先讲电视台，可能佢会有啲咩经典台有得睇啦，网上有啲朋友可能会分享啲 clips 咁，好多噶，即系。佢有好多唔同類型添嘅，即係浪漫喜劇啦，有嗰啲咩功夫嗰啲打鬥嗰啲咁啊，古裝啦咁， 武器嘅， 其實都係咁樣分嘅啫嘛。咁但係就黑白色嘅咁，咁但係就睇得多咗就，我就中意揾嗰啲佢哋以前即係嗰啲戲處境喜劇嗰啲咯， 現代少少嗰一隻。 係啦，同埋呢個 preparation 上就比較近啲，即係要飾演翻可能 嗰個年代。 係啦，一男一女，咁佢哋就冇而家嗰種愛情咁叫做咩咁直接嘅。 係， 大家邂逅完之後，又你估下我估下你咁嗰啲咧。 我話俾你聽啊，其實咧我都有一段時期好中意睇粵語長片，因為我媽咪好中意睇嘅關係。 我媽都 咁，然後咧我最中意睇嘅一個劇。即係一個類型咧，係嗰啲少少，因為以前粵語長片已經有啲古靈精怪嘅題材啦，即係有少少啲靈異嘢咁樣啦。有一套叫做《大鬧廣昌隆》，同埋一套叫做《呆佬拜壽》，呢兩套我係好中意睇嘅。嗰陣時我直頭係睇完電視版，跟住再入場同阿媽喺舞台劇嗰度再睇呢兩套劇目，因為個古仔係好有趣嘅。 大鬧廣昌隆之後，尾電視劇又再拍翻嘅， 同 一個古仔嚟嘅，其實 同一個古仔嚟嘅，只不過嗰個電視劇版再延伸得再現代化少少，或者可能即係個劇再長啲啦，個古仔再完整啲啦。咁但係嗰陣時睇即係細個唔識啊嘛，淨係覺得哇睇粵劇都有講鬼嘅情節㗎，咁樣都好得意喎。咁啊，即係嗰陣時會同阿媽入場去睇下呢啲嘅粵劇咁樣啦。咁啊，所以其實兩樣嘢相輔相成嘅，即係粵長片同粵劇嗰兩樣嘢都有一段時間經常係同我媽媽一齊去睇嘅。 咁你都幾乖仔喎，因為我嗰時真係冇阿媽喺度睇，我又冇乜嘢做，咪陪佢睇咯。但其實 你會唔會瞓著啊？ 咁又冇嘅，我覺得都得意。其實老實講，佢哋啲故事，佢按翻嗰個年代發生嘅話，其實啲嘢好合理啦，同埋嗰個叫做咩時代感好重。其實你當好似睇一個紀錄片嘅感覺， 嗰 個年代啲人發生咩事，其實係 OK 噶嘛。 我同意啊，我同意啊。 而因為頭先講佢哋，我睇咧60年代嗰幾即嗰啲嘅粵語長片，佢未去到啲講嘅發音太過唔同咧。都近我哋講嘢，咁所以接受到嘅。我譬如睇我自己近排有睇啦，有一套好正，佢啲名字又好正啊，《巴士奇遇結良緣》 好嘢喎呢個。咁點啊？成套嘢都喺巴士度發生嘅，係 佢第一場係咯。 OK， 咁跟住就佢飾演嘅有朱光啊，鄭君綿啊，周吉啦、啊，丁瑩啊咁啦，咁呢啲係啦，即係呢啲朋友。咁佢都係讲起一个巴士上面嘅邂逅，即係可能嘅车底，即係好 好老土嘅情節就係架車耷一耷，跟住之後個女仔就唔知點樣錫咗個男仔一啖，跟住就展開咗兩個人嘅關係。咁當年又冇啲咩電話，就唔知點樣喺平時生活又見翻面啊，跟住就又你追下我，我追下你嗰啲，女人又要矜持，男人又要低聲下氣嗰啲咁咧。 其實咧，你諗翻起咧呢啲劇情咧，同之後我哋可能大個少少睇嗰啲香港劇集嗰啲劇情係差唔多，都係咁樣嘅走向嘅，即係都係喺一個地方偶遇啊。跟住又唔知點樣突然間又遇返對方，展開一段新嘅情愫咁樣，類似都係咁樣嘅。其實 係啊，即係男女愛情嗰啲囉，睇另外一套叫咩海台紅，就係真係阿謝賢做嘅，即係好有型嘅咁樣行出嚟攞住杯酒，你見到佢個樣奸奸地啊，嗰啲 bad boy type 咁，唔知係咪咁樣形容過四個bad boy 咁。咁你就觉得哦，呢个同我细个认知嘅四哥有啲唔同咯，咁样。咁所以呢啲系嗰啲故事题材啊，等等啦。咁画面上面黑白就嗰阵时都仲系啦。咁但系另一样我觉得好有趣系嗰啲音乐咯。其实你听，首先佢个人声同埋音乐咧，佢都会有嗰种好似爆爆地、咪拆拆地嘅感觉啦。我哋而家听翻，但你仔细听佢用嗰啲音乐，佢其实都系一啲好似即系 orchestra 嘅嗰啲嘅乐器嚟嘅。其实系好听嘅。你幻想一下，可能佢嗰啲拆嘅聲，你幫佢自己過濾咗啦，或者你當佢一啲好而家興 lo-fi 嗰啲咁，你當係嗰啲咁樣聽。其實佢個音樂佢用嘅樂器嗰啲走向旋律嗰啲 strings 嗰啲係有啲 現代 㗎，其實現代㗎。咁可能有一啲佢嗰個用嗰啲唔知係咪啲我哋中式嗰啲小調又有啦。係啦，但有一啲嘅話，佢編到你好似迪士尼嘅嗰種感覺， 奇幻嗰啲啊， 奇幻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佢過場嘅時候過場添，過場死啦！讲得多佢都， 你而家已经进入咗呢个粤语长片嘅年代啦，你讲嘢嘅方式都系啦，咁样 过场嘅时候，佢真系会起一个音乐，咁样就转咯。然后去到啲人讲嘢中间，佢就冇音乐喺度啦，即系佢就唔会占住有纯音乐喺度啦。咁即系你听呢啲，其实系如果你识音乐，我估可能会更加知深入，可以知道究竟佢玩緊啲乜嘢囉。 其實你講起呢，我都好認同嘅一樣嘢，就係因為我以前去睇粵劇呢，我發現我比較大嘅衝擊呢係真係去文化中心嗰啲睇呢，佢真係開始會用一啲西方嘅樂器去拉呀，即係有一啲部分係中西樂會合璧，真係嗰陣時我會覺得嘩，其實都幾勁嘅，即係嗰個製作上你會聽到，其實點解啲西方樂器小提琴你擺落去嘅套粵劇度完全係冇違和感嘅呢？咁我嗰陣時就開始會好着重去聽佢哋用啲咩樂器去拉呀，去彈呢啲咁嘅粵劇嘅劇目囉。 係呀，所以大家你有啲聽眾應該就即係以前已經睇已經係 fans 啦。如果你未接觸過嘅話，我覺得都幾得意嘅體驗。 有時間睇下，我覺得幾有趣㗎。 我覺得係人生係值得睇一套完整嘅粵語長片。 要呀、啊、要呀、啊。 透過粵語長片嘅畫面呢，你可以見到一啲香港以前嘅歷史，而聽歌呢一樣可以了解到歷史嘅，好似陳慧敏呢首新歌講緊泰姬陵嘅故仔。 混沌意識失蹤奪軌，墮入了苦海中淒厲，皇權榮譽在身，仍无能力去改写爱的执迷，被万物剪过被屠世，亦未似这崩溃尽逝，祈求能还作几滴被皇天祭，你是我的一切，从今发誓，愿厮守忠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向全属你一位，唯独青睐。 随同撕裂身体，从今发誓，愿接受众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向全属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31宗确诊，包括242宗经核酸检测，和189宗快速抗原测试情报。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1189660宗，新增个案中有16宗属于输入病例。医管局情报多11宗死亡个案。連同法醫和其他情報的個案，今波疫情累計9054個患者離世，死亡率大約0.76%。另外多19宗學校情報陽性個案，涉及19間學校，包括13個學生和6個教師。衛生防護中心話，學校情報陽性的個案有14宗經快速測試發現，當中8宗今日情報，其中3個人上星期曾經翻學。中心話，其中一間新增學生感染的學校，上星期有1個教師確診，但2個人冇咩接觸，暫時睇唔到有學校爆發。由於社區仍然有傳播，感染的師生可能在社區感染，中心會繼續觀察。政府下晝圍封屯門月湖山莊第13座沙田廣元村廣柏樓做強制檢測，受影響人士要在晚上9點和10點前檢測。目標聽朝11點和中午大約12點完成行動。文憑試考生或者考務人員可以優先在晚上7點或8點之前檢測，盡早俾佢哋喺翌日攞到檢測結果。北京截至下午4點嘅過去一日，新增29宗本土新冠確診個案，朝陽區佔20宗。自上星期五以嚟，全市累計70個本土感染者。當局要求在朝陽區生活和工作的人，今日起至星期五隔日做核酸檢測。朝陽管控非必要商店已經停業。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彭星火說，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要嚴防死守，以快制快，堅決果斷落實各項防控措施，和病毒賽跑，有效阻斷疫情傳播。朝陽區多個檢測點下午出現檢測人龍，在區內的超級市場有大批民眾購買糧食和日用品，部分蔬菜和即食麵貨架一度被清空。有當地香港人說，北京作為首都要達至動態清零，有需要在未出現嚴重爆發的時候採取措施，隔日檢測亦都是無可厚非。他又購買足夠物資預備封控管理，相信即使封控管理幾個星期亦都能夠應付。立法會正審議有關取消強積金對沖的修訂條例草案，對於有意見說由於經濟前景不明朗，希望政府暫緩修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會在今屆政府任期完結之前完成取消強積金對沖的修例。他指出，雖然現時經濟並非很好，但有關修例的實施日期是2025年，相信到時經濟會好轉，所以今日以經濟不好而要求押後修例並非好的理由。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沿岸有霧，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大致天晴，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風勢頗大，驟雨增多，氣温稍低。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隧道啊，而家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近欣怡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多车啲。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嗰段咧，而家就比较多车少少噶。西区嘅德富道西仍然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德富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皇后大道西嘅一段快线咧，暂时都只系俾电车通过。九龙路面方面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嗰段就较为多车，而钻石山嘅龙盘街因为有行人天桥建造工程啊，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嘅支路咧有临时封路措施噶，经过要留意下。安全车速报告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元朗公路十八乡交汇处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2022年4月27号星期三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由于疫情关系，考生除了努力温习之外，亦需要留意进入考场前的防疫准备，以便顺利进入考场。 祝各位考试顺利。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人气女歌手，亦都有神秘迷幻系歌手之称嘅 Mila， 最近发行全新嘅专辑。睇翻之前，不论系红白歌合战，定还是加上 MA 几田合唱嘅歌曲，都引起极大嘅回响。之前嘅作品 Fly High 就话要同乐迷一齐共同进退。今次 Fair 呢首嘅作品嚟自《国王的排名》片尾曲，歌曲监制最希望佢用纯洁、美丽同埋清纯嘅声音嘅一面呈现俾乐迷。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la。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la。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男人点先算有型啊？ 宾臣，有型嘅男人 梗系有承担，讲得出，做得到啦。实际同我哋做访问嘅时候咧，佢哋就预告今年啊会一个月一首歌。四月份咧就推出咗呢首新歌 ，featuring 嘅咧有新加坡嘅女歌手 Def Kimono， 一首充满故事性、好适合连埋画面一齐睇嘅作品啊。Covered up featuring Def Kimono, Love in the Dark。作品讲紧就系一段不能见光嘅爱情，咁啊今时今日唔见得光嘅嘢，其实仲有好多。 有真女，一切都是粉碎，泪泪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吓惊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吓好遮掩大去。 有 Kenny 孫嘅新排頭歌叫做《日月無常》。今時今日嘅呢一個世代咧，正常與不正常，是與非之間嘅界線，好似變得模糊起上嚟。自己就负责有作曲、编曲和监制部分，亦都揾嚟 Daniel To 一起编曲。同时监制除了 Kenny 之外咧，亦都有 Duke 嘅。填词有梁柏坚、Kenny 孙嘅新歌《日月无常》。新歌充满住马戏团气氛啊！

听过呢首嚟自香港独立唱作人叫刘志军 Jack。第一首嘅派台歌叫做 A Song to My Heart。 你我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神感到极震撼。其实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曾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落便把分解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 做你计算不需理解随着拍子起舞我残留你每秒学想的我也已经给予你用任我众多钻石前出你每圈痛苦的有我你不需再计探索探到清楚 I'm calling now This is how we go 跳进这个天道可能远了 This is how we flow 过去太过吓透 This is how we flow This is how we roll Falling in love Single single 可以单身个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Let's go, 搞得像素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hands on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是你极大神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我翻滚我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知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多么的自在。 困扰 知道 结束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如果乌克兰有适当装备，可以打赢对俄罗斯的战争。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从基辅转到波兰会见传媒。奥斯汀说，美国希望削弱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令俄罗斯无法再次发动入侵行动。布林肯形容俄罗斯的战争目标已经失败，而乌克兰取得成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至运头塘村段咧就慢车啊，因为之前嗰度咧就发生过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咁但系一带咧都系行车缓慢嘅，咁啊经过小心同忍让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元洲仔至运头塘村段，而家车多行车缓慢。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路面龙翔道去这个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钻石山段就多车嘅。咁另外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现时交通都繁忙。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

好欢乐呢今个星期。 呢啲系咩呀我都唔知道叫咩啦。 今个星期我哋嘅题目系呢一个嘅 country music, 乡村音乐。 哦记得啦上个礼拜我哋因为就讲蓝调嘛。即系我哋呢个新环节音乐 Sona 就唔同嘅 Sona 啦。 冇错。 跟住我记得你好有讲过黑人音乐喺以前旧底就会蓝调啦即系个文化背景比较着重啲而唔系嗰个。 嗰、那个格式或者一个风格。 而我记得你有讲过嘅我听书啊。 系你讲。 白人嗰边就系乡村音乐。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得意嘅一样嘢就系呢延续返上个星期嘅题目啦。咁啊因为讲蓝调嘅时候呢嗰阵时啱啱正值一个时期就系、是、1938年打后呢咁啊黑人音乐初开始传入去啲大城市噶嘛，令到一啲嘅白人亦都開始中意聽一啲咁藍調啊、爵士呢啲嘅音樂。咁相反咧，好有趣地咧，呢、這個喺唱片譜入邊啊，當代唱片譜入邊代表住白人嘅音樂呢、這個 country music 咧，反而係被認為一啲好老土嘅音樂嚟嘅。 竟然 係啦係啦，即係反而佢哋會覺得啊，即係開始接觸黑人嘅音樂，覺得哦好好正、哦，即係可能對佢哋嚟講好新鮮啊當時。咁但係聽翻一啲嘅 country music 嘅時候，佢哋會覺得啊，好似好老土咁樣。點解呢其實因為事關好大部分嘅 country music 其實都係一啲。比較鄉村嘅地方去傳入嚟先嘅，反而就唔係喺啲大城市度出現嘅。 但係又一個位喎、啊，即係藍調，我哋上次聽到，即係雖然係叫黑人音樂啦， 係， 但係佢出現嘅地方又好似係 都係鄉村啊嘛， 係啦，即係又係鄉村，咁所以嗰個老土位，其實會唔會係因為我係一個白人，我聽翻關於我哋自己種族啦，叫做講嘅嗰啲古仔生活嘢。我知啊，我明啊，咁所以就覺得咪又係嗰啲，但係聽咗另外一啲人同自己可能 background 一樣嘅時候，佢嘅生活你就覺得好似好正啦。 嗱，其實咧又唔係咁樣嘅，即係點解其中一個我諗佢哋會覺得白人音樂比較老土嘅原因咧，其實都要追溯翻啲歌到底係點樣嚟，呢啲 country music 最原本係點樣嚟咧？因為其實好多呢啲country music 嗰個嘅曲啊。其實係嚟自可能係英國啊、德國啊、愛爾蘭啊一啲嘅民間小調，咁最初傳入到去佢哋喺鄉村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就會覺得啊都係。好似好耐年前嘅一啲小調咁樣啦，即係佢可能學你話齋都可能會有啲熟悉嘅咁樣，即係亦都係會咧不停咁樣用同一個曲式去改下啲詞啊，唱下一啲生活嘅小事啊咁樣咧，就不停咁樣傳頌落去。咁所以咧當時咧其實呢啲 country music 咧仲有一個名叫做 hillbilly music 嘅， 哦 hillbilly 即係鄉下佬嘅， 哦 鄉下。佬嘅音樂咁樣樣嘅， 係我哋嗰陣時訪問我哋嘅 The Boogie Playboys， 佢哋就玩 Rockabilly 啦。 係啊， 佢都講、 啊， 我哋嗰時都有問噶嘛 ，Rockabilly 點樣嚟？即係佢都有講話 Rockabilly， 即係之前對上可能係受就係 Hillbilly 啊、Country 啊，即係嗰依扎呢啲 terms 嘅音樂啦。 冇錯冇錯 嘅影響咁樣嘅。 係啦、啊，咁所以喺嗰個年代嚟講啊其實十之八九一啲叫做好聽啲嘅鄉村音樂咧，其實都係翻唱外國嘅一啲民間小調而嚟咁樣樣，咁、 哦、 但係慢慢咧就開始有一啲好重要嘅變化。咁由於因為頭先都講啦，呢啲鄉村音樂其實係一啲比較邊嘅城市咧，其實喺美國嘅。南方開始興起先嘅，就係、是、田納西州嗰一邊。 哦， 田納西州呢個地方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啦。 又係 The Boogie Playboys 啦。Boogie Playboys 亦都有一首歌係講係去呢個 田納西州嘅夜行火車。 冇錯啦，即係點解要有一個咁嘅作品係往田納西州嘅夜行火車？因為田納西州就係鄉村音樂嘅一個好重要嘅發源地嚟嘅。 哦耶！ 入邊咧，田納西州入邊有一個嘅地方叫做布里斯托。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一個地方？ Bristol 係啦 ，Bristol 咁咧呢一個地方咧好有趣啊！即係唔係考證啊而係一個有一個好明確嘅標明啊，就係、是、美國政府嗰邊授予俾佢咧，就係佢係呢一個嘅鄉村音樂嘅發源地。而甚至嗰度咧係一個博物館添嘅，叫做鄉村音樂誕生地博物館咁樣樣。 哦 ，Country Music Museum 係啦，咁所以一啲如果好中意鄉村音樂嘅朋友仔咧，係 歡迎大家到布里斯托嗰度朝聖一下，睇下呢個博物館咁樣樣。 係，當局嘅旅遊局有興趣想推廣呢個鄉村音樂文化，可以聯絡我哋香港電台嘅騷動音樂。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好搞笑嘅。喺呢個最重要一個年份咧，對於布里斯托同埋呢個鄉村音樂咧，就係1927年。 一九二幾？ 係啦，1927年呢一個點解會係一個咁重要嘅年份？因為咧，當時布里斯托有一個好重要的錄音的專輯，就叫做布里斯托現場 Bristol Section 啦。係啦，咁呢一個地方咧，就布里斯托呢個地方咧，就錄咗一張專輯咧，入邊咧基本上嘅一啲 country music 咧都係非常之有名嘅，去到後期。咁點解會咁出名咧？就係、是、因為呢啲歌傳頌咗出去之後咧，有好多人翻唱呢啲歌。然後靠唱呢一啲歌咧去賺錢啊！ 唱紅咗啲歌啊！ 係啦，唱紅咗啲歌，或者咁啲歌令到大家可以喺唔同嘅地方賺錢嘅時候，咪嗰個推廣越嚟越遠啦咁樣。咁然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非常之直接地咧影響咗到而家都係嘅，就係、是、呢個音樂工業一個非常之緊要嘅概念，就係、是、版税。 係、哦、係啦，即係做音樂啊！最緊要 有咩 啊？ 有錢啊嘛，係啦。 唔係因為市侩，而因為係做呢啲嘢要成本啊嘛。係啦，音樂人即係而家都係啊，我哋要錢，點解即係大家可能去click 啊瀏覽，點解要翻錢？因為佢做由錄音啊，揾嗰啲樂手啊、音樂人合作，全部都要錢，有錢先可以繼續做落去啊嘛。 冇錯，咁啊，所以咧呢、這個版税嘅制度咧，亦都由嗰陣時開始咧影響到而家。咁但係即係。在進一步講一些的版税制度之前呢，我就分享一下這個Bristol Section 裡面呢都有一個的音樂單位，也是第一代鄉村音樂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單位來的，分享一下它的作品給大家聽一下先。 White Pacific to the broad Atlantic shore, she climbs Clary Mountain or hills and by the shore. Although she's tall and handsome and she's known quite well by all, she's a regular combination of the Wabash Cannonball. Oh, the eastern states are dandies, so the western people say, Chicago, Rock Island, St. Louis by the way. To the lakes of Minnesota where the rippling waters fall, no chances to be taken on the Wabash Cannonball. Oh, listen to the jingle, the rumor and the roar, as she glides along the woodland or hills and by the shore. She climbs a flowery mountain, hear the merry hobos squall, she glides along the woodland, the Wabash Cannonball. Cleeton, let his name forever be and long be remembered in the courts of Tennessee. For he is a good old rounder till a curtain round him fall. He'll be carried back to victory on the Wabash Cannonball. I have rode the icy limit, hid also the royal blue across the eastern countries on Elkhorn number 2. I have rode those highball trains from coast to coast, that's all, but I have found no equal to the Wabash Cannonball. Oh, listen to the jingle, the rumor and the roar, as she glides along the woodland or hills and by the shore. She climbs a flowery mountain, hear the merry hobos squall, she glides along the woodland, the Wabash Cannonball. 戴尼有呢首咧，真系非常之经典，年代非常之久远啦。嚟自 The Carter Family 嘅一首作品，叫做 Wabash Cannonball。咁呢只歌咧，其实佢就系一首讲关于铁路嘅音乐嚟嘅一首歌。Oh. 因为其实country music 咧，尤其喺第一代啦，因为 The Carter Family 系第一代 country music 嘅好重要嘅人物，好有代表性。佢哋真係一家人嚟嘅，因為 哦，即係唔係嗰啲 係啦，即 係唔係名嘅啫， 係啦，唔係得個名，佢哋真係一家人嚟嘅。咁然後咧，喺呢隻歌入面咧，其實就係講緊哦，佢哋屋企附近就起咗一條嘅鐵路，咁所以令到改善咗佢哋生活啦，覺得便利咗好多啦，去邊啲地方都方便咗啦。咁就係一啲咁樣好生活小碎事嘅一啲嘅內容。 因为先一路听住，我就系觉得好似一首大家都识嘅歌。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 嗱，又唔系讲笑，即系其实即系往后年代有好多歌咧，其实都系改编啦，甚至乎系翻唱一啲嘅经典。甚至乎我头先咪讲到话，即系一啲 country music 咧，点解会开始越传越远？就系因为佢哋会攞住啲曲周围去卖唱噶嘛。其实佢哋会攞一个同样嘅曲啦，但系佢哋会改咗，有时改咗啲词嘅内容咧，就去周围唱。咁所以其实基本上。當時咧 ，country music 有好多時候都係你會聽到同曲，但係可能啲詞係有少少唔同咁解。好多時候一啲嘅變奏，例如我哋上個星期講到嘅一啲 blue music 藍調音樂，其實都有好多所謂而家啲人視作為抄嘅成分啦。但係佢哋係唔介意咁樣做嘅，其實只不過係將一啲嘅音樂大家發揚光大，佢都唔介意。有啲嘅作品可能係你抄我，我抄你嘅話，可能改一下啲內容啦，改一下啲詞咁樣，再推出一隻新嘅作品出嚟。 有時你啟發下我啦，我哋用啟發。 啟發，啟發。 有時你啟發下我，我啟發你，即係 inspire。 係啦，係啦， 呢個字。 咁所以嗰陣時，我諗音樂嘅氛圍係會係居於比較好玩嘅一個年份啦。咁但係頭先喺聽歌之前，我哋有講到關於呢個版權制度嘛。 係啊，係啊。 其實最初係點樣嚟嘅咧？呢、這個版税制度就係因為當時就係呢個 Bristol Session 之後咧，其實。當時一啲嘅記錄有顯示過，就係咧，當啲歌手錄一隻歌咧，其實佢本身係可以收到$50。其實好多，咁但係當然你 嗰個年代 要一啲係咁big hit嘅歌啦，咁然後佢又每賣出一張唱片之後咧，又會有翻半美分，即係少啲嘅。咁但係你諗下，即係積少成多啦，就有一個咁樣嘅分成喺度。咁所以嗰陣時音樂工業就開始會有一個咁樣嘅版權概念喺度，去俾翻啲錢音樂人同唱片公司去對拆啦，大家會有翻啲。对自己嘅成果都有啲收获咁样样。 哦，即系呢一样亦都系即系同呢个 country music 好紧密嘅一个历史。 系啊，所以其实 country music 我谂喺后代嘅影响，即系除咗系发展咗好多唔同音乐嘅分支出嚟啦，其实我谂最大嘅一个贡献，绝对系呢个版税嘅问题嚟嘅。 因为一听而家两集，我哋即系上个礼拜 blues， 呢个礼拜 country 咁样一对比之下。由嗰個而家聽緊嘅 background music 去到你播嘅歌咧，兩種都係話嚟自可能鄉村地方，但係因為個人種嘅 background 佢文化唔同。Blues 咧好似哀怨少少，嗰啲嘢係 drag住噶嘛。 係啊係啊，即係佢嗰啲吉他，你如果聽 blues 上個星期你可能聽到係一啲噔噔噔咁樣噶嘛。係啦，即係你個吉他度都會聽得出一份哀怨喺度。 而家 country 嗰啲就 bright 啲咯， 輕鬆啲咯， 即係去啲啊叫做。 係啦，啲嘢就即係呢個亦都同其實佢彈一啲點樣嘅吉他係有。一關聯喺度，因為其實去到後期咧 ，country music 即係鄉村音樂嘅發展落去，有好多唔同分支，例如可能係有一啲叫做南草音樂咧，咁佢哋有一啲嘅吉他叫做 banjo 嘅，即係有而家嘅見大家見到嘅吉他係唔同嘅。 Nowhere Boys 啲歌都有係 啦 banjo 啊， 係啦，咁所以即係基於佢哋用唔同嘅樂器啊，或者可能唔同嘅線嘅時候咧，就會大家聽得出即係會有一啲咁樣嘅分別，即係一啲哀怨啲同一啲 bright。啲嘅分別喺度咁樣樣啦，咁但係亦都 要講一講就係因為喺之後啦，country music 一路發展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咁樣咧，佢都發展咗之後，我會講就係佢都發展出搖滾樂，其實都係關佢事嘅。 哦， 係啦，咁但係喺搖滾樂誕生之前咧，即係每次我都要分享一啲好都市傳說嘅故仔。 來， 因為上次你記唔記得我哋講藍調音樂咧，即係有提起呢、這、一個。27 Club 啊嘛， 係 Robert Johnson， 係啊 ，Robert Johnson 就係27歲過身啦。咁但係咧，同樣喺呢一個嘅鄉村音樂咧，都有一個好邪嘅現象會發生。 點解會咁㗎？ 就係、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無論邊一代嘅一啲 country music 嘅代表人物都好啦，好多都係空難而死亡㗎。即當然係冇一個冇根據嘅，亦都冇原因，真係可能係咁巧嘅啫。但係亦都係成為一個好邪嘅。事情就係因為例如第二有一個嘅明星咧，叫做 Dreamweaver 咧，佢就係空難死亡噶啦。跟住之後咧，有一個嘅好出名，即係我哋而家會比較聽得多啲嘅名稱，叫做 John Denver 啦。 係， 佢都係墜機死亡噶。聽到呢度真係覺得好邪。 John Denver 仲係自己揸自己飛機，我記得嗰陣時係。 係啊，咁啊，但係即係呢個係唔關事嘅，只不過純粹當 一個巧合咯。 有好多咁樣嘅巧合，加上嗰陣時嘅技術未係咁成熟啦，即係啲飛機嘅技術未係咁成熟，所以即係出現咗好多咁樣嘅悲劇啦。咁啊，但係即係唔知點解將佢拼拼湊湊埋咧，就好似一啲咁樣嘅都市傳說。 幾好喎！每一次每類音樂有一啲都市傳說嘅。 咁啊，今日結束呢一個嘅環節啦，音樂Sona啦，即係帶俾大家一首 Johnny Cash 嘅 I Walk the Line。點解會揀呢首歌？就係因為呢一首歌係被 Rolling Stone 咧選為咧，即係greatest country music at all time， 即係所有年代嚟講啊，佢係最偉大嘅一首 country music。 I keep a close watch on this heart of mine. I keep my eyes wide open all the time.I keep the ends out for the tie that binds, because you're mine, I walk the line. I find it very, very easy to be true. I find myself alone when each day's through. Yes, I'll admitThat I'm a fool for you, because you're mine, I walk the line. As sure as night is dark and day is light, I keep you on my mind both day and night, and happiness I've known proves that it's rightBecause you're mine, I walk the line. You've got a way to keep me on your side. You give me cause for love that I can't hide. For you I know I'd even try to turn the tide. Because you're mineI walk the li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新一轮保就业计划将会喺今个星期五开始接受申请，为期两星期，直至下个月12日截止。政府预料首批资助最快可以喺下个月初发放。每个合资格全职员工可以获8000元资助，兼职散工可以获半额4000元资助。另外新增年长津贴。65岁或以上、人工3000元以下嘅长者都可以获得半额资助。大部分私营公司可以帮最多1000个雇员申请补贴，但被列入受限名单嘅行业，包括超市、电信商等， 最多只可以为100个雇员申请补贴。雇主可以自选填报雇员人数，并在6月和7月初作调整。但官员说，申请的雇主必须全数将补贴用于出粮，当局会透过强积金记录核实。如果雇主未能够履行申请承诺，需要向政府退翻补贴，再额外缴交多一成的罚款。本港新增431宗确诊，包括242宗经核酸检测和189宗快速抗原测试情报。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1189660宗，新增个案中有16宗属于输入病例。医管局情报多11宗死亡个案，连同法医和其他情报的个案，今波疫情累计9054个患者离世，死亡率大约 0.76%。 另外多19宗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涉及19间学校，包括13个学生和6个教师。卫生防护中心说，学校情报阳性的个案有14宗经快速测试发现，当中8宗今日情报，其中3个人上星期曾经返学。中心说，其中一间新增学生感染的学校上星期有一个教师确诊，但两个人没什么接触，暂时看不到有学校爆发。由于社区仍然有传播，感染的师生可能在社区感染，中心会继续观察。政府下午围封屯门月湖山庄第13座沙田广元村广柏楼做强制检测，受影响人士要在晚上9点和10点前检测，目标听朝11点和中午大约12点完成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大家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的最消散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和丁九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排到启福道油站。其他隧道的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社一段的龙尾在富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龙尾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门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人 生中有各位香港人，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一齐远眺神州大地。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 每集请嚟专家学者详细讲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让大家身在香港都可以游历国家，欣赏中华文化。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槟城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嚟到4月25日嘅槟城 Monday Blues， 咁啊，正如我之前都曾经讲过咧，即系嚟紧嘅一啲槟城 Monday Blues 咧，我尽量会同嗰个星期咧呢个音乐桑拿嘅一个主题咧系有一个嘅关联喺度咧，希望延续翻头先嗰半粒钟带俾大家嘅一啲音乐类型嘅。所以今个星期我亦都会带嚟一啲嘅 country music， 但希望逐渐咧由一啲比较耐历史嘅音乐慢慢带翻去现代。 Seven lonely days and a dozen times ago, I reached out one night and you were gone. Don't know why you'd run, what you're running to or from. All I know is I want to bring you home.Walking in the rain, thumbing for a ride on this lonely Kentucky back road. I've loved you much too long, my love's too strong. I let you go, never knowing what went wrong. Kentucky rain keeps pouring down.Here's another town that I'll go walking through with the rain in my shoes, searching for you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Photograph to some old gray bearded men sitting on a bench outside a general store. They said, yes, she's been here, but their memory wasn't clear. Was it yesterday? No, wait, the day before. Finally got a ride with a preacher man who asked, were you bound on such a cold, dark afternoon?As we drove on through the rain, as he listened, I explained, and he left me with a prayer that I'd find you. Kentucky rain keeps pouring down, and up ahead's another town that I'll go walking through with the rain in my shoes.Searching for you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in the cold Kentucky rain. 第一首带俾大家有猫王 Elvis Presley 嘅 Kentucky Rain 啊，系啦，大家熟悉嘅猫王咧，可能都系唱一啲嘅 Rockabilly 啊，或者可能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啦，即系个摇滚味会系重啲嘅。但系同时间咧，其实佢都有唔少一啲 Country 嘅音乐。咁所以咧，啱啱呢首 Kentucky Rain 咧，亦都系其中之一个例，好好嘅例子啊。 You've painted up your lips and rolled and curled your tinted hair.Ruby, are you contemplating going out somewhere? The shadow on the wall tells me the sun is going down. Oh, Ruby, 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It wasn't me that started that old crazy Asian war But I was proud to go into my patriotic shore And yes, it's true that I'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Oh,I still need some company It's hard to love a man whose legs have been paralyzed And the wants and the needs of a woman your age Ruby, I realize But it won't be long, I've heard them say Until I'm not aroundOh, Ruby, 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 She's leaving now, 'cause I just heard the slamming of the door. The way I know I've heard it slam 100 times before.If I could move, I'd get my gun and put her in the ground. Oh, Ruby, 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 Oh, Ruby, for God's sakes, turn around. 帶嚟有 Kenny Rogers 非常之有名嘅一位country music 嘅代表人物啦，亦都係上過呢個嘅名人堂嘅。咁啊，有佢嘅作品 Ruby 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 嘅，跟住落嚟咧呢一首作品咧，我覺得都好呼應到佢哋呢一種嘅節奏，甚至乎我覺得有啲取經嘅。 好想非常之想想離開這戰場，令我緊張緊張精神緊張壓抑指數高漲，高得抑鬱憂鬱兼又下，但道德迫使我善良。不想不想不能不想，失眠都變幻想，日日惻隱之心怎能可忍那些嘴臉碎樣？然而成路漫漫或夢話，又未必可達成這仗。要是能令脑筋飞一般感性，我就能令我心好好的冷静。但我一开屏，阳光芒不停，是悲剧集剧情，令我的心情为不平则明难静。不得已唯有可再是犹豫与迟疑能够自救亦变态 至今的我已不许再幼稚，然后泪干再坚持。好想好想怎能影响他人改变思想，有我怎么口讲不能抵挡低心甘苦乐场，做每一颗心中的天空是另一颗可爱艳阳。生的一刻死亡一刻不由得我决定，但我此分此刻依然在握，我喜欢和直行，难道命令命令就应命令，大家都失去反应。有时意识终于可觉醒，有时有时隔身思想中唱明，若你听得明亦可够肯定是多么的高兴，但始终心情在这时间难平静。 带嚟有小尘埃嘅呢首作品系呜啊，咁啊逐步逐步咧，希望咧将呢个 country music 咧带到去现代少少俾大家听。咁但系讲到去到现代嘅 country music 咧，深信有一位嘅朋友咧，冇办法唔播佢嘅歌，因为大家去认识佢嘅时候咧，佢都系用 country music 嘅一个身份去存在嘅。佢嘅名字叫 Taylor Swift， 而家已经系个天后啦。但系初出道嘅时候咧，佢嘅主要作品都系 country music 为主嘅。 He said the way my blue eyes shine put those Georgia stars to shame that night. I said that's a lie. Just a boy in a Chevy truck that had a tendency of getting stuck on back roads at night, and I was right there beside him all summer long. And then the time we woke up to find that summer gone. But when you think Tim McGraw, I hope you think my favorite song, the one we danced to all night long, the moon like a spotlight on the lake. When you think happiness, I hope you think that little black dress. Think of my head on your chest and my old faded blue jeans. When you think Tim McGraw, I hope you think of me. September saw a month of tears and thanking God that you weren't in a box beneath my bed. Here's a letter that you never read three summers back. It highlights the fun it all a little bittersweet. And looking back on all of that, it's nice to believe. When you think Tim McGraw, I hope you think my favorite song, the one we danced to all night long, the moon like a spotlight on the lake. When you think happiness, I hope you think that little black dress. Think of my head on your. doorstep, and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read is when you think Tim McGraw. I hope you think my favorite song. Someday you'll turn your radio on. I hope it takes you back to that place when you think happiness. I hope you think that little bug. Blue jeans, when you think Tim McGraw, I hope you think of me. Oh, think of me. He said the way my blue eyes shine put those Georgia stars to shame that night. I said that's a lie. 聽過有 Taylor Swift 非常之早期的一首作品叫 Tim McGraw， 咁好多人問到底邊個係 Tim McGraw 咧？其實 Tim McGraw 咧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 country music 嘅歌手嚟嘅，而呢一首作品咧亦都正正就係講 Taylor Swift 非常之懷念同以前嘅一啲男朋友共度嘅時光啦。嗰啲時光其中一個部分就係聽 Tim McGraw 嘅歌曲啦。咁啱啱 Taylor Swift 呢首作品雖然唔係好傳統嘅 country music 啦，但係亦都印證住 country music 逐步走向現代化。順帶一提。这个就是 Tim McGraw。 Most of the next days looking at the x-rays, talking about the options and talking about sweet time. I asked him when it sank in that this might really be the real end. How's it hit you when you get that kind of news? Man, what you do? And he said, I went skydiving, I went Rocky Mountain climbing, I went 2.7 seconds on a bull named Fu Manchu, and I looked deeper, and I spoke sweeter, and I gave forgiveness I've been denying. And he said, someday I hope you get the chance to live like you were dying. Said I was finally the husband that most of the time I wasn't, and I became a friend would like to have. And all of a sudden going fishing wasn't such an imposition, and I went three times that year I lost my dad. Well, I finally read the good book and I took a good long time hard look at what I'd do if I could do it all again. And then I went skydiving, I went Rocky Mountain climbing, I went 2.7 seconds on a bull named Fu Manchu, and I looked deeper and I spoke sweeter and I gave forgiveness I've been denying. And he said, someday I hope you get the chance to live like you were dying. Like tomorrow was a gift and you got eternity to think about what you do with it. What did you do with it? What did I do with it? What would I do with it? Skydiving, I went Rocky Mountain climbing, I went 2.7 seconds on a bull named Fu Manchu, and I looked deeper and I spoke sweeter and I watched an eagle as it was flying. 有趣的是呢 Tim McGraw 之後接受媒體的訪問呢，他說呢，即雖然 Taylor Swift 寫了一首歌是講 Tim McGraw 他自己本人，但是 Tim McGraw 自己都是 Taylor Swift 的粉絲來的，那帶來他的作品 Live Like You Were Dying， 那今天最後一首帶給大家的作品呢，就帶回去一些的香港本地的音樂，也都有一些的復刻的 Country Music 的，有一些單位呢其實一路復刻緊呢啲嘅聲音，即係 The Bookie Playboys 啊，有一首專輯入邊嘅收錄嘅作品，叫《即順往日夢》。 那一街道，你的身影，願我別去，在那漆黑暗角落裏，你拋低一股悠悠的空虛。在那之后，不知不觉，每当经过这个地方，凝望这空空的凄凄声转角，这只孤孤单单处我，再次想起你，难忘记从前我与你那时那些感觉，似洗不掉，但是今日。谁替我去爱爱你爱永不改变，在那一夜那一街角，你的身影远我别去，在那漆黑暗角落里，你抛低一股悠悠的空虚，但愿我可以每丝魔法懂得倒转过去时光，无奈我不清楚怎么可再次与你好好的相处，但我已经失去你。